王再生艺术团的地方巡回演出和平壤演出圆满结束。王再生艺术团艺术人员9月7号在革命圣山白头山近在咫尺的三尺渊景进行首场巡回演出后，到各道所在地和经济强国建设主要战区进行了演出，共达130多场次。王再生艺术团演出12号在东平壤大剧院降下了帷幕。这次演出活动大大鼓舞了我国人民掀起创造万里马速度的热潮。